当天夜里，张宝根终于悠悠醒转过来，刚一睁眼，他便立刻机警地跳了起来，环顾四周。李深潭坐在一旁拨弄着火塘。 哎呀，老爷真是没有白锻炼你，如今倒是有几分乱世里生存的模样了。 神坛哥，我记得我误入了一片云雾树林，然后就昏迷过去了，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晕倒的地方距离连族的寨子已经不远了，有人控制着银师去采药，结果把你给采回来了，而且对方好像还想一直采下去，采阴补阳，采阳补阴的那个采。 张宝根顿时打了一个哆嗦， 这怎么这秀珠州里还有女鬼吗？ 哼，女鬼倒是没有，大姐倒是有很多。 先说说怎么回事吧，为什么弃用卫星电话来秀珠州？ 中原似乎已经被人工智能控制了，我在73号壁垒调查王室的时候，那里一整个壁垒的居民竟然同时都成了机器人般的模样，眼神完全没了焦点，空洞的像是深渊一样。我也是好不容易才从包围圈里逃出来的，当时73号壁垒里还有其他的陌生超凡者，结果他们在半路上就被追上了。 看来这事儿和老爷之前说的火种圣山有关，那圣山里恐怕就是一个巨大的纳米机器人生产基地。后来呢，宝哥，你还看见什么了？ 那些被控制的人没有追到我，便拐弯朝西南方向去了，他们的行进速度并不快，大概是普通人平均的快走速度。好些人为了追我连鞋子都磨破了，但他们都没有看自己的脚掌一眼，后来脚也磨破了，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血色脚印， 就像是我当初控制李氏的人一样啊。当初老爷侦查圣山出来的车辆都去了哪些地方？ 所有壁垒都去过了，不光是壁垒，连草原也去过了，南边这片森林无人区也曾来过。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李深潭便意识到危险所在， 恐怕现在整个中原的居民流民全在前往西南西北的路上了，那得是多少人呢？就算西南西北军力鼎盛，而且愿意屠杀这群平民，但也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吧。 军队里老是有人调侃，军中子弹是最不值钱的，因为子弹的数量太多，生产起来没什么难度。看现在出现了一种恐怖到大家从来没有设想过的情况，西南西北要面对的敌人可能比他们储备的子弹还多，哪怕真的人人都是神枪手，一枚子弹就对应一条人命，子弹打完了，敌人也杀不完。更何况大家也做不到一枪杀死一个敌人。李深潭站起身来， 宝哥，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接下来的事情已经不适合你参与了。 那神坛哥你呢？ 我和小离人今晚就走，离人出发。 小离人正在吃猪肉脯呢，当即就愣住了。 这么急？ 嗯，夜里走的话连族人应该发现不了。 他们在这里也没有太多行李，司离人偷偷往承载着陈无敌的金属箱子里塞了一堆零食后，就把箱子背在了身后。这种感觉就像是让他的无敌哥哥帮忙守着零食似的。不过李深潭就要走出小楼的时候，突然又拐了回来，他拿出纸和笔，认认真真地写着注意事项，大蒜在烘干的时候一定要小火，而且一小时翻两次，持续八个小时，酒液的二次蒸馏时一定要……交代完这一切，是李深潭担心自己走了之后连族人就把工序给忘掉了，到时候族人再有生病的，大家又要抓瞎。他继续写道，记住，如果遇到外人一定要用金狮银狮同狮迎敌，切记不要靠近奇怪的动物尸体。交代这件事情， 是担心纳米机器人控制着其他生物靠近寨子，进而控制连族的族人。如果是以金狮同狮作战，那就不用担心了。人工智能控制的纳米机器人再厉害，也没法控制已经死去的人。直到他交代完这一切，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司离人在一旁看着，他发现李神坛好像很久都没有对什么事情如此上心过了。上一次心心念念地为别人着想，还是帮任小素的时候呢。 神坛哥哥，要不咱们别走了吧？ 不行的，我们要去中原确定老爷平安无事才行，而且还有事情要做呢。 哦，听你的，不过你不跟莲漪姐姐告别一下吗？ 不了。 我们从哪里离开？ 不能走寨门，莲漪的金狮就守在那里，咱们从莲云阿婶家那边翻出去。 张宝根看他们真要走了，顿时就急了。 等会儿神探哥，你等我恢复一晚上，我跟你们一起走。 你还出去干嘛呀？本身就不是一个喜欢争斗的人，在这世外桃源里多好，说不定你的归宿就注定是这里了。 离开寨子以前，李神坛回首看着这个世外桃源，他心想，自己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大概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了。没有太多烦恼，不需要面对危险，给大姐大婶们表演魔术，所有人都会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自己，然后一个个像小孩子一样给他鼓掌。这里有香喷喷的熏肉，厚厚的肉片看起来很腻，但一口咬下去却一点不觉得腻，反而满嘴都是香味。这里还有淳朴的人们，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晒太阳。如果有机会的话，李神坛愿意在一切风波之后回到这里。原本李神坛是想去南方看台风的，结果却在这里停留了脚步。旅人的脚步被沿途的风景留住了，于是也就不用在乎有没有抵达终点。只是李神坛要比其他人更加清楚，这个时代没有人可以幸免，该做的事情必须有人去做。他还欠任小素一个承诺。 走了。 夜色中，李神坛蹑手蹑脚地翻出寨子，小离人就轻松多了，他能飞。然而原本应该伫立在寨子门口的金狮老爷子，竟然早早就站在寨子的木栅栏外面等着李神坛了。这大半夜的，金狮老爷子看起来也不吓人，反而还挺和蔼的。只不过李神坛知道，和蔼只是表象，这位的战斗力可扎扎实实的能吊打中原大部分超凡者。树林里脚步声传来，莲漪平静地看着李神坛。 从你那个朋友被带回寨子时，我就知道你要离开了。为什么要走？ 我有必须离开的理由。 那你还会不会回来？你对着那个箱子说，我知道你不愿意对箱子里的那个人说谎。 这几个月相处下来，莲漪也对李神坛有了一些了解。 干嘛还对他说呀？这跟他没关系，他也不管这事儿。 你果然在骗我。 这样吧，我们玩个抛硬币的游戏。如果是人像正面，那你就让我走；如果是反面，就算你赢，我就留下。 不行，如果是正面，我和你一起走；如果是反面，你就留下。 李神坛愣了一下，他掏出兜里那枚银币，用拇指高高弹上天空，莲漪的目光便随着银币抬了起来。银币在空中翻滚时发出清越的响声，可随着银币的翻动，莲漪的目光却渐渐呆滞。李神坛叹息，其实他也控制过超凡者，但想要控制莲漪这种超凡者里的高手还挺难的。倒不是说他自身不够强大，而是精神意志作为每个人自己的主场，本身就有很大的优势。你想要对方交出自己的潜意识，那你必须比对方强大许多才行。但现在不一样，李神坛知道 莲漪在他面前越容易被催眠，便意味着莲漪越信任他。催眠这样一个信任自己的人，心里总会有点不是滋味。但李深潭知道，这虽然可能是第一次，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不是说当着无敌哥哥的面不再催眠好人了吗？ 但这次是为了做好事啊，我相信他会理解的。 说完，李深潭又对莲漪说道， 现在回去睡觉吧，明天日出之时，当第一抹阳光照在你脸上的时候，你就会醒来。不是我不想留下，是我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话音一落，李神坛便朝着北方走去。司离人飘在李神坛身边轻声说道， 莲漪姐姐在流泪。 李神坛身形顿了一下，却始终都没有再回头向身后看一眼。真正的灾难开始了，上千万中原人毫无知觉地被人控制着向西南西北进发。如果从九州大地的空中俯瞰，会觉得那黑压压的人影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扇形，正在朝着西边碾压过去。中原已经空了，时势时空。原本熙攘的菜市场，原本热闹的夜市铺子，原本车水马龙的长街，全都变得空空荡荡起来。偶尔一阵风吹来，还会将地上的废纸与塑料刮到半空中。这世界像是被瞬间降了温似的。所有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家，被操控着走向未知的命运，西南或者西北。西南与中原之间并不是连通的，因为他们之间还横贯着一条长达500公里的森林。当初西南想与中原通商，都是先从西北借道，然后再转去中原。西南在制定军事战略的时候，这森林本身就是军事战争中的天然屏障，因为任何机械化部队想要从这里通过，都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装甲车、坦克部队、火炮部队在这里寸步难行。这森林之间倒是有一条土路，但问题是这土路并不结实，一旦重型机械车辆通过，路基便会立马坍塌，撑死了也就通过几辆越野车而已。然而灵所控制的人类部队要更加简单粗暴一些，那些被控制的居民竟是毫无顾忌地穿透树林，没有车辆，没有补给，几百万人步行进去，像是要硬生生穿过这500公里的无人区一般。人潮是寂静的，这里面有小孩，有老人，有女性，有男性，其中还夹杂着大量士兵。中原的军备其实上是超越军人数量的，例如整个中原军人在多次战争后只有差不多30万人，但是枪械却达到了120万支，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子弹的数量则更多。如果不是中原曾与远征军团打过仗，这个数量还会更加恐怖。听起来很夸张，但财团军备向来是数倍于军人数量的，所以也就是说，西南西北要面对的敌人并不全是赤手空拳的平民，而是携带着枪支弹药的士兵。普通人体能或许不如军人，但他们在灵的操控下，可以每个人都掌握着最专精的军事技能，精准射击、贴身格斗、快速爆破，人人都可以做到。连小孩子都很清楚人体的各个弱点在哪里，准确地讲，不是小孩子清楚，而是灵很清楚。当然小孩子的力量还不足以支撑打击力度，最可怕的依然是人潮里的青壮年。人们常常将一支精锐的部队形容成精密的机械，然而大家从来都不知道，当一支真正与精密机械无异的军队出现时，有多么的可怕。导弹离地， 西南庆市的导弹部队基地已经被零入侵了，一切与系统有关的东西都变成了废铁，庆市必须回到热武器时代里最原始的作战方式。他们能依靠的只剩下手中冷冰冰的枪械了。好在这支部队进程并不快，当这些未经锻炼的普通人开始长途跋涉的时候，他们的脚底开始出现水泡，如果不处理的话，人群中将出现大量的细菌感染以及皮肤溃烂的现象。零并非不计死活的让人类持续推进，因为这些活生生的人就是他的服务器载体，尽最大的可能保存服务器载体本身也是他需要考虑的事情。于是脚掌磨破的人群会自动停下脚步就地休息，人潮中有人专门采集各种草药穿插着为那些受伤的人治疗伤口，待到伤口痊愈后，人群会再次上路出发。在此期间，每个人都会以最精准的手法来给自己缓解肌肉疲劳，减少肌肉的球结与乳酸堆积，这也仅仅只是最基础的处理方法而已。胜利的天平已经倾斜，零似乎一点都不急于去享受胜利，这庞大的人潮犹如蚁群一般各司其职。相比李深潭控制的人群，他们要更加有序，更加克制，也更加令人生畏。李深潭控制的人群虽然悍不畏死，但灵却更擅长运营一切，他很少犯错。人潮是没有补给线的，进入森林之后有专门的一支人群来为所有人提供补给，他们采摘一切可以进食的果实，猎杀一切可以食用的野兽与昆虫，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树根、叶子、各类昆虫，什么都可以变成食物。于是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那些人群一边走一边咀嚼着洗干净的昆虫，长长的虫腿在牙齿间挣扎与抖动，吃完昆虫后他们还会继续吃树叶、果子，灵清楚地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他按照每个人的身高、体重计算出了每个人必须摄入的能量， 43% 的蛋白质， 22% 的脂肪， 0.1% 的各类维生素，还有 17% 的碳水化合物。灵从来不在乎这些人体所需的营养来自什么，它可能来自根茎，可能来自水源，可能来自昆虫，可能来自果子，他需要的只是维持人类的正常身体运转，不计口感，不计口味。行进过程中只是短短一周的时间，这些人不仅没有生病倒下，反而他们的体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健康起来，胖的人迅速消瘦下去，瘦的人则正在强壮。他们身体内的血脂、血压等一切指标都正在趋近健康的标准。在灵的掌控中，没有人会因为疲惫等负面情绪中断运动，就像人类健身过程中很多人都受不了这个苦，但人工智能并不在乎。人们没有了看电视、看报纸、听收音机的时间，人们也不再享受风景与美食，他们在路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并让身体在抵达战场前达到最大可能的平衡。当他们抵达战场时，也不会有人畏惧死亡，每一条生命都只为胜利二次服务，生命与生命之间没有差别。路途是漫长的，人潮的行进也是缓慢的，但所有人都明白，不论早晚，这人潮总有一天会抵达西南与西北。似乎人类文明从这一刻起真的开始倒计时了。就在人潮缓缓突破西南森林的时候，庆氏的主力部队也开始在这片森林边缘构筑防线。宣恩山、来凤山、永顺山一线已经被构筑成铁板一块，战线后方上百个前进基地连接成巨大的后勤补给网络。西南统一后，庆氏对所有部队进行整编，并将所有部队重新编为两支甲类集团军和一支乙类集团军，总人数23万。所谓甲类集团军，就是指人员满编，弹药充足， 随时可以开赴战场准备战斗，而乙类集团军则是人员并未满编，需要补充。但现在不管是甲类还是乙类，不管你是否满编，都要开始最残酷的战斗了。整个西南有46座壁垒，总人数经过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加上流民合计960万。其实原本西南人数要更多一些的，但西南与中原境况相似，也经历过浓重的战火。112号壁垒和113号壁垒倒塌时遭遇实验体袭击，死亡率超过 80%。 如今壁垒虽然重建，但这两座重建起来的新壁垒中总人数也不过10多万人。当初李氏、杨氏、庆氏一战，死伤人数便难以统计，还有大量平民、流民逃往中原、西北，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流失。所以这就导致原先李氏的有些壁垒里甚至只有几万人了。庆毅此时已经回到了前线，他作为最高军事指挥，三支集团军的司令员都需要直接向他汇报。或许下面那些士兵和军官还不清楚自己要面对什么，但庆毅很清楚。值得庆幸的是，还好当初庆枕交代他，导弹部队要做到弹车分离，不然人工智能入侵导弹部队军事基地后，恐怕庆氏的导弹早就落在自己头上了。这些天庆氏部队尝试着派遣了10多支侦察班组前往森林更深处，想要尽量统计敌人数量以及行进速度，然而所有侦察部队全部石沉大海。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庆毅在后方指挥部确认所有侦察班组全部失联后，便停止了这一毫无意义的举动。就像当初012号军事基地被入侵一样，他们面对的敌人不只是人，还有可能是天上的麻雀。寻常的侦察计划已经无法奏效了，不管派遣多少人进去侦察，可能都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后方总指挥部里所有将领与作战参谋的交谈声都放低了一些，像是有一股低气压突然笼罩了这里一样。庆毅站在巨大的沙盘模型前面默默地看着。庆枕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并不只是因为他关系亲近，亦或是感谢他舅舅当年救济之恩，而是庆毅本身就拥有一名优秀指挥官的素养。他或许没法像庆枕一样看得那么长远，但在临时指挥时对于细节的把控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 以连队为单位，纵深45公里，在防线以外建立应激式前哨基地，传达命令吧。 指挥部内的参谋长听到这句话，便知道这些前哨基地的作用。在所有侦察手段都无法起作用之后，这些临时的简陋的前哨基地就像是钉子一样扎在了防线以外的山脉里。他们的作用就是当敌人真正到来的时候，用携带的无线电台为后方主力防线起到预警作用。一场战争里，如果能提前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得知敌人情报，那将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即便防御阵地里是一级战备，也一样会有大部分的士兵处于轮休状态。如果让所有人都时刻紧绷着，那敌人还没到，士兵就先垮了。所以，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最大的缓冲区了。但是，这也同样意味着，那些前哨基地的士兵将成为战争里的第一批牺牲品，没人能够生还。这一两个小时是用前哨基地里所有士兵生命换来的。战争总会有牺牲，庆毅要做的就是确保每一次牺牲都有意义。 长官，这次战争我们能赢吗？ 庆毅看了一眼参谋长。 这现在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 参谋长明显愣了一下，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在说明庆毅对这一仗并没有什么把握。 那长官，我们要考虑什么呀？ 要考虑我们能为后方争取多少时间。 此时 后方的庆氏各个枢纽部门除了忙着配合军队调度以外，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焚烧机密文件。一切都在保密中进行，所有涉密单位都由许蛮麾下的秘密部队进行监管封锁。很多嗅觉敏感的人察觉到，这就像是撤退的前兆。有些人想方设法的要把信息传递出去，可许蛮麾下的秘密部队要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加精锐，也更加擅长做这种涉密任务。西北与中原的交界处，218哨所的战士们正在哨所门口的山坡上排成一长排尿尿，准备比谁尿得更远。最远的是赢家，最近的则是输家。班组长看了看身边的战士们，不由得感慨自己确实有点老了。旁边一名尿尿尿得最远的士兵贼头贼脑地问道， 班长，你这可要输了啊，愿赌服输你可得认啊。 班组长道了一声晦气。 晦气，说吧，你想要啥？我的配枪可不能给你啊。 我要你的那枚勋章。听说那是你和宗师打仗时得到的。 不行，你也真敢开口，那是老子拿命换来的，当初有人出50000块钱老子都没卖。你换一个。 那把你妹妹照片给我咯。 你也配？ 一旁的战士们哈哈大笑着把各自裤子提起来。 你小子肯定又想拿班长妹妹照片。 都给我滚去练体能去。 哎，对了班长，你是不是见过少帅啊？我听说宗师那一战少帅也参加了的。 虽然哨所距离144壁垒并不是特别远，他们有时候轮休的时候也会去144号壁垒，但他们并不属于第六野战师，而是归属于周应龙的部队番号之下，所以跟任小素并没有交集。原本任小素作为西北少帅名望就已经很高了，在第六野战师打赢了巫师国度后，任小素的声望更是达到了顶峰，所以一切可能跟任小素产生过交集的人都会被其他人围着追问关于任小素的八卦。哨所里的班组长一听这话便立刻来了精神。 打宗室的时候，我和少帅可都是在周师长手下的前锋营里了，他在尖刀连，我在二连。当时少帅刚来前锋营的第一天就把前锋营给闹得是鸡飞狗跳啊。 班长，你说少帅那么强，他尿尿能尿多远？你跟他比过吗？ 班组长没好气地看着手下的战士。 我哪敢跟他比这个呀，那不是自取其辱吗？ 也是。 咱们离144号壁垒那么近，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见到少帅。 想什么呢，咱们这是边防，哪有机会见到少帅那种大人物啊。 这面向中原的哨所与面向巫师国度的哨所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环境没有那么恶劣，哨所附近还可以自己种下大白菜、大葱等蔬菜。一个哨所通常有30人，里面有完整的基础设施，体能训练器械、小型食堂、书报区、宿舍营房、厕所、粪便焚烧池。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战士看到山下有一人正在快速狂奔上山。 有人来了，没有穿军装，只有一个人。 准备，小心是超凡者袭击。 然而刚说完，班组长便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因为他越看那个身影便越觉得熟悉。 等等，是少帅啊。 任小素一路登山来到哨所，从哨兵发现他到他登上来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哨所门前所有士兵都一脸激动地看着他，然而任小素没有管这些，而是对班组长说道， 哪支部队的？ 第三野战师173团前锋营赵帅。 我是第六野战师任小素，你们哨所通讯保持通畅吗？ 畅通，边防哨所接的都是电话线，不会受到影响。 给我接1781在司令部。 班组长赶忙跑回哨所里拨通电话，然后由接线员将线路转去1781在那边。待到接通后，任小素便进屋拿起电话，其他人则全部退出房间 自觉在门外守候。这种直接打给司令部的电话是有涉密等级的，普通士兵自然无权旁听。任小素听着电话里张景林那熟悉的声音，便简短地说道： 中原已经沦陷了，我初步判断整个中原都已经落在了王室人工智能手中，他们的部队正缓缓向西北推进，我相信西南应该也是如此。 知道了， 我会在这个哨所里等待一天的时间，观察敌军动向，如果有事可以把电话打到这里来。 嗯，8个小时以后再次通话，你先休息一下吧。 彼此之间没有过多交流，张景林没有怀疑任小素的判断是否准确，任小素也没问张景林准备作何反应。这些年来双方已经知根知底，任小素相信这个消息只要传递回去，张景林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任小素从哨所里面走了出来，这会儿他才有空闲打量班组长。 咦，咱们是不是见过？ 班组长立刻亢奋起来，一旁的士兵这才确定班长之前没有跟他们吹牛啊。 以前少帅您在尖刀连的时候，我是2连的3等兵。 原来如此。宿舍在哪儿？我需要休息一下。 从他驰援罗兰到现在，任小素已经接近48小时没有闭眼了，他需要好好睡一觉，然后面对这更加危险的世界。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他和杨小锦在安宁东路的小院里种下的土豆射手竟然开花了。刹那间全世界都仿佛陷入鸟语花香的世界，连同他们的屋顶都绽放出白色的花朵来。然而转瞬间，世界里燃起巨大的火焰，一切都焚烧殆尽，整个世界里都弥漫出一股浓烈的恶臭，仿佛是皮管子烧焦的味道，还掺杂着一股子陈醋味。任小素缓缓睁开眼，正看到大忽悠坐在自己床铺旁边抠着大脚丫子。宿舍窗外已经是新的清晨，阳光正透过窗户一点点照射进来。 带着你的臭脚丫子给我滚。 少帅你醒了。 大忽悠满脸惊喜地把鞋提上。 哎呀，你这一觉睡醒的时间可真够长的，我还以为你身体出啥问题了呢。 我睡了多长时间？ 任小素抬眼一看， P5092 王韵、季子昂、巡夜雨等人竟然全都挤在哨所的宿舍里。 16个小时啊，我们接到张司令通知就赶过来了，小锦姑娘和迎雪姑娘在外面守着，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在里面守着。 张先生怎么把你们喊过来了？ 他说你可能长时间都没有休息了，睡觉的时候会比较脆弱，所以让我们过来守着你，防止你出现了什么意外。 任小素恍然，自己4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又经历了被黄昏驱逐的高强度逃命，确实是有点撑不住了。以他的警觉性，竟然连大忽悠等人靠近都没发觉。不过任小素突然觉得，也可能是他下意识觉得大忽悠他们可以信任，所以自己才没有被惊醒吧。以前在集镇上生活的时候，颜六元靠近时也同样不会惊醒他。 张先生有什么指示吗？ 整个作战指挥部都认为我们可能要撤退了。 如今整个西北都被切断了与中原的联络，就连任小素这种亲身去过中原的人，实际上都无法确认零是不是真的控制了整个中原。但战争这种事情，喜欢赌侥幸心理的人向来输得很惨，所以西北军在不确定具体情况的条件下，立刻决定以最坏的打算来制定作战策略。178要塞以东，例如146号壁垒、144号壁垒、145号壁垒、143号壁垒全都地处平原，这些壁垒所掌控的区域根本不适合大规模战争， 如果硬要守住这些地方，那西北军的损失恐怕要额外增加 30%。 这 30% 可不是什么单纯的数字，它背后是几万条人命。张景林不可能拿几万人生命去赌敌人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撤到143避雷以西，那里的地形更加适合防守。 如果整个中原都已经被人工智能控制，那么143避雷并不是我们的终点，撤退计划要有备选方案。 备选方案是撤到哪里？ 撤到178要塞。 任小素皱起眉头，如果情况真的已经这么糟糕了，那将意味着西北面临着废土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迁徙。不光是军队要撤，连同这里的百姓也要撤，那可是数百万居民与流民啊，哪能说撤就撤的。可如果不带着居民撤退的话，有没有违背西北军初衷且不说，光是这么多人留给零，恐怕人类文明就更加危险了。 张先生在哪儿？ 他今天下午抵达144号壁垒，全民向西迁徙撤退的计划今天就必须开始。 从这一刻起，整个人类文明都要开始与时间赛跑了。任小素起身， 都跟我回144号壁垒，通知周应龙前线哨所也跟着一起撤离，都回自己作战序列报道去，不要留在这里徒增伤亡了。 这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任小素已经进入少帅这个角色了。周应龙是第三野战师的师长，任小素如果光凭第六野战师主官的身份可指挥不动，得用少帅的身份才行。 那可不行，少帅，这些哨所本就是为了战争才建立的，每个哨所辛辛苦苦架了电话线，本就是为了侦察敌情，为后方部队争取时间的。这牺牲固然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可如果他们撤了，我们就真的瞎了，到时候谁也不知道敌人抵达哪里，何时会兵临城下。 任小素摇摇头，然后对着窗外大喊， 周英雪。 哎，老爷喊我啥事啊？ 等我走后你就留在这个哨所里，发现敌情立马给后方汇报，然后你单独撤离。 哦。 有周莹雪在这里，就算敌军抵达了也没人能留得住他。大忽悠与 P5092 面面相觑，大家心想着把周莹雪这么大牌的一个超凡者放在这里当哨兵合适吗？事实上这样做的代价当然最小，可周莹雪心里会特别不舒服吗？任小素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门去，他看着周莹雪说道， 别一副不乐意的样子，等战争结束后整个壁垒联盟的黑市都给你。 真的吗？整个壁垒联盟？ 嗯。 谢谢老爷。 这时候的周莹雪还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说实话这一战之后还有没有壁垒联盟这个称呼任小素也不确定。不过大忽悠他们倒是发现了，别看这位周莹雪姑娘平时在黑市144号壁垒有多么叱咤风云，到了少帅和小锦姑娘面前就乖巧的跟小猫一样。回去的路上，任小素在车上还看到路旁河道里有人正在开着挖掘机械在疏通一些支流。大忽悠在副驾驶上解释道， 眼瞅着水利兴修工程都进行到一半了，农田灌溉的面积也达到了一半，就这么撤回178要塞那边实在有些可惜啊。 任小素出神地望向窗外，心想自己会不会真是什么扫把星啊，每次刚刚想驻足下来就会有新的变故来摧毁自己寄希望的家园。一旁的杨小锦仿佛猜到他在想什么似的，突然握紧他的手掌， 我们撤离这里不是因为跟着你倒霉，而是因为这个世道本就没有太平可言，这乱世不是你带来的，也不是你造成的，相反有你守护这片土地，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胜利的。 任小素点点头，事实上不论是庆氏的罗兰、周琦、庆义 还是178要塞这边的任小素、大忽悠、张景林他们。在猜到人工智能灵掌握着什么样的力量时，其实都会有一种无力感。那是百米高的海啸迎面扑来，而你却无路可逃的绝望感。但是任小素知道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化解危局，而且他好像只剩下这一个办法了。 这样说可能有些自私，但不管到什么情况，我都不希望你以牺牲自己的方式去拯救其他人，为了救我也不行，明白吗？我们一定还能找到其他办法的。 在去过88号壁垒之后，任小素与杨小锦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所以杨小锦也很清楚任小素最后的手段是什么。但对于他来说，如果拯救这个世界的代价就是牺牲任小素，那他一万个不愿意。 不会到那一步的。 一行人首先回到了第六野战师的驻军营地，所有核心成员进入会议室后，任小素点名一提， 今天商议的内容就是如何安排整个西北的居民有序撤离。各位记住，组织他们撤离绝不是妇人之仁，我们绝对不可以把他们留给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真有那么多纳米机器人吗？这西北可是几百万人，他能控制这么多吗？ 我们现在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但只能假定他可以。我们现在要做两手准备，一个是撤退，一个是迎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撤退这项工作牵涉的事情可就太多了，机密文件销毁，粮食储备转移，各类物资转移，人员转移，登记造册如何分批转移，撤退路上的补给线如何设置，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绝对不是说今天告诉居民们赶紧跑吧，然后大家一起逃命这么简单。至于第二件事，迎敌，就更加困难了。上百万人撤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王月熙估算，整个撤退计划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堪堪完成。然而按照任小素估算，中原的人潮最多半个月就会抵达144号壁垒，这半个月的时间必须争取出来。144号壁垒作为距离中原最近的壁垒，第六野战师作为144号壁垒驻军，本就责无旁贷。任小素想了想，看向 P5092， 你带着原火种部队后撤吧，参与到后方防线的构筑，我会给张先生说这件事儿。周应龙的第三野战师正在南下的路上，到时候将由他们来完成换防工作。 早些时候他就与 P5092 达成协议，巫师国度一战之后，原火种部队的作战序列将退出战斗，不再参与壁垒联盟之间的内战，所以这段时间黑狐卸下指挥任务去带新兵，那些火种士兵都去帮忙兴修水利去了，还有一小部分则去帮助壁垒居民进行良田垦荒工作。此时此刻，黑狐应该正带着新兵在拉化肥的路上呢。然而任小素说完这话， P5092 却摇摇头， 不一样了，这不再是壁垒联盟之间的内战，它本就是一场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战争。原火种部队序列的士兵将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我刚刚已经通知黑狐回来参加会议了。 话音刚落，会议室的门便被黑狐推开，一股奇臭无比的化肥味道在整个会议室弥漫开来。黑狐看向任小素与 P5092 说道， 长官，喊我回来需要我做什么？ 需要你带着兄弟们重新拿起武器。 黑狐站在会议室门口，低头看着身上的灰尘，刚刚去搬运化肥回来的他全身上下都是脏兮兮的。当某位作战参谋找到他说 P5092 长官要他去会议室一趟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知道自己将要重新面对什么了，最残酷的战争。不过黑狐内心一点都不忐忑， 反而忽然有些兴奋。他在火种军事学院里学习了4年时间，又在第三师服役了那么多年，所学所见全都是为了战争而服务的。前一阵子 P5092 找到他说，从此以后大家可能就转为后勤兵种了。黑狐内心里还有一阵遗憾，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但如果他还有机会重新拿起武器，其实黑狐内心是高兴的，而且他相信原火种部队其他士兵也会和他一样高兴，因为大家一直都在等待着这一刻。黑狐知道他这么想可能有些不对，毕竟战争就是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可是这就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了，也同样是他们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事业。 P5092 坐在会议室里平静地看向黑狐。 不用高兴得那么早，等你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样的敌人，就会开始痛苦了。 不会的，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了，10年前就做好了。 去整理仪容仪表，然后带人去军械库领取你们的装备。 好嘞。 黑狐像是刚刚进入军校时的新兵蛋子一样，转身就跑得没影了，浑身都是活力。 这次第三野战师不再构建新的防御阵地了，面对如此庞大的敌人，平原阵地根本无法阻拦他们，所以必须以游击的方式来拖延他们的脚步。 事实上第三野战师也确实没办法阻挡敌人，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拖延一些时间，以此来保证西北的居民尽可能多地撤退到后方去，所以他们不需要战胜谁，只需要争取时间。 需要提供什么支持？我与第六野战师一起参战，这样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不行，少帅，你要明白，如今你始终活着，并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活着，才是最大的意义所在。你与张司令都是西北的精神支柱，所以你们一个都不能倒。若是你们其中一人出现意外，那会对整个西北军的士气造成多大打击，你知道吗？ 任小素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这与贪生怕死毫无关系，连同我在内也一样。死去的指挥官将一文不值，这个世界从来都不需要无谓的热血，你我都需要冷静地活到最后。不是我们想要活着，而是这场战争需要我们活着。 那你还需要什么支持？ 需要车辆以及柴油、汽油补给，只有这样才能支撑游击战的机动性。少帅，你也提到过了，对方是能够直接控制王室机械化部队的。 西北面对的情况与庆氏有些不同，庆氏与王室之间并没有路，所以机械化部队没有穿过西南森林的可能。但是西北不同，王室早就屯兵边境，这里有公路，边境附近还有王室的前进基地，就算对方的补给线不足以支撑大规模机械化部队推进，但也一定能有少量装甲车、坦克车抵达西北。所以要和这样的部队打游击，自己的机动性也得跟上。然而这时候参会的王月熙迟疑了一下说道， 可问题是柴油、汽油、车辆，这都是居民撤退时急需的东西啊，整个壁垒的交通工具都必须全部运转起来，这样才能尽快将居民运走。 会议室里一下安静下来，资源是有限的，分配给谁才是任小素必须决定的问题。给王月熙用来撤退居民，那 P5092 这边势必没办法保证高机动性，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任小素皱着眉头，他起身对王月熙说道， 你这边先去安排撤退事宜，不用瞒着壁垒居民了，这种事情瞒不住的。张小满，你带一个旅进入壁垒维持秩序，如果有人煽动平民作乱，全部都抓起来，至于如何撤离，我再想想办法。 王运，你从军队中挑选10名曾经加在178要塞的士兵出来，让他们来见我。记住，我要那些还有家人在178要塞但又不是独生子的士兵。 你们把少帅给你们的真实之眼全都给我，没开启过密钥之门的我都要。 任小苏愣了一下，他立刻猜到 P5092 要这十名士兵是干嘛用的。 哦，最好是自愿的。 第六野战师里有1000多人，都是当初跟着张小满一起来到144号 B 来的，所以这十名士兵并不难找。下午 P5092 将任小素曾经发出去的真实之眼都收了回来，其中包括每一枚红色级别以上的真实之眼，合计10枚。原本是有20多枚的，可大家最近有一大部分都开启过密钥之门了，想要开启就必须让真实之眼的上一任主人死亡才行。一枚真实之眼对应一名士兵，例如张小满手里那枚还没有开过密钥之门的红色石头，全都可以成为这次撤离计划的关键。加在178要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虽然密钥之门不可控，但如果离家太久，那么这扇门有很高概率开到他们各自家中，这就是任小素筛选士兵的规则所在。红色密钥之门的宽度一次可以通过一个人，金色则可以通过两个，平民当然无法像士兵一样有序地快速通过，或许2-3秒才能通过一个人，这个时间也并不准确，需要再次统计。可一旦有士兵将密钥之门的尽头开在178要塞，那么整个平民撤退计划都能减轻许多负担，起码小孩、妇女、老人这种不适合长途跋涉的人群可以从密钥之门离开。需要撤退的壁垒总共有4座，任小素一定要试出一条捷径来。但这些开启密钥之门的士兵是无法幸免的，他们必须等所有人通过后逆时针旋转真实之眼10圈关闭密钥之门，这样一来所有通过这扇门的人才不会在门被摧毁后调回到门的另一端。这些士兵按照撤退倒计时来看，大概率是无法离开144号壁垒的，所以 P5092 才交代做这些事情的士兵不能是独生子。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